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你哋非常欢迎啊！各位陆续嘅加入嘅，咁啊，中国几时啊？到底用军事咧系侵攻啊？台湾咧喺呢个咧就已经咧逐渐啊系成为一个咧国际嘅焦点啦。尤其而家呢个 Donald Trump 处于一个咧美国内乱嘅状态，俄乌啊战争咧结束咧遥遥无期。咁啊，台湾嗰方面咧，就近日有一啲咧，好似红火蚁之类啊，本来潜伏嘅地下嘅第五中队就纷纷抬头。点解叫红火蚁呢？吓，呢班就系著名嘅所谓嘅台湾嘅绿配啦，有人称为叫中配，即系咧中国嗰度嗰啲女子咧系嫁咗俾台湾男人咧，系凭住婚嫁嘅关系喺台湾咧系攞到永久居留。攞永久居留之後咧，嗱呢啲咁嘅所謂嘅中配或者綠配咧，唔知佢哋喺台灣做緊啲乜嘢喎？你知喺台灣而家咧求職咧唔係咁容易啦，同埋人工咧又唔係咁高咧。呢啲中國女人咧係嫁咗台灣嘅老公過到嚟，而家連續三件咧就係喺嗰個手機嗰度做網紅啊，一個叫亞亞丫丫，一個叫小薇。一个咧就叫欣儿啊，双三个咧呢啲中国女子喺台湾取得永久居留之后，就用手提电话做网红，就鼓吹咧中国咧系武统侵略台湾，就惨遭台湾嘅移民处咧废止佢哋嘅居留许可，并且咧系限期离境，系嘛？咁咧就而家三个人啊，本来取得嘅咧医疗保险啊，居留期間的工作權啊，就全部強制取消，不得享用。咁啊，據了解咧，近日啊，台灣咧係有大批嘅民眾向台灣移民處咧就檢舉啊中配網紅拍片統戰宣傳，或者咧係鼓吹唱和啊，係中國武裝咧係攻打台灣嘅行為。话呢啲突然间咧系好多好多，另外仲有啊，喺一个咧中配叫陈彩虹啊，成日咧就系咧喺嗰度咧表演歌舞啊，仲有一个咧就叫弯弯小月，同埋有一个咧叫关关嗱，呢啲咧全部都系青年嘅中国女子啊，就咧揸住个手提电话咧，公然喺台湾街头啊，系嘛嘛，有一日咧就好快啊！啊！呢個五星紅橋插片咧係台灣嚟，嗱，但係呢班中國嘅配偶咧有一個特徵，就係佢哋啲老公唔知去曬邊喎。佢老公係邊個咧？咁個台灣佬走去大陸娶咗人，娶咗一件翻嚟啊！咁點會俾個老婆通街走嘅咧？係嘛？如果冇老公啊，邊個養佢哋咧？嗱，估計咧好多呢啲網紅點解一個人蒲頭咧就唔見老公咧？好多就係借住結婚之後攞到永久居民咧，然後就離婚。離婚之後咧，個老公咪失咗蹤咯，係咪啊？咁所以而家就一個人喺裏邊揾食。嗱，問題就係喺呢個時機，點解大量啊好似雨後春筍啊季節性咁樣去蒲頭咧？嗱，呢個顯然唔係話呢啲班女子咧喺呢個時候貪得意，係咧係成個公台啊啊嗰個方略嘅其中一個環節嚟嘅，係咪啊，鮑生？ 係啊，呢單嘢咧其實我就覺得好好笑嘅。咁啊，首先咧最新消息啦，呢個所謂嘅綠配咧，大陸配偶啊，亞亞咧。就原定於係3月24日咧就要離開台灣啦，但係而家佢就話咧死唔走啊，佢仲要咧走去上訴同埋投訴。咁最近咧就啱啱拍咗條片咧出嚟咧就申冤。咁啊，佢個argument即係佢個辯解咧，大家聽下啦，睇下合唔合理啦。首先佢第一點咧，佢就話佢發布嘅咧係大陸嘅抖音，就唔係國際版嘅抖音，亦都冇喺 YouTube 裏邊咧去播嘅。所以咧，其實佢嘅播嘅俾嘅觀眾大部分都係中國大陸嘅 人，就唔係台灣人，咁啊關你哋乜嘢事咧？即係點解你哋會去睇一個大陸觀眾為主嘅即係網絡平台而話我錯咧？咁第二咧，咁佢就話咧，我係冇鼓吹武統，我只係分析武統咧嗰個危機同埋咧嗰啲咁嘅細節啫。你唔可以屈我，其實我係贊成和平統一嘅。咁同埋第三咧，就係梗係就出嗰啲遠供咧，就係話我有三個仔啊，又好慘啊，要骨肉分離啊。咁啊，即係佢淨係話我喊一喊，台灣早晚滿地插滿五星紅旗，台灣政府就怕啦嗎？一個婦女能夠威嚇到台灣政府，就將我趕出去啊，廢咗我居留證，即係喺度即係賣慘啦咁樣。咁啊，好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未知道最後嘅發展啦，會唔會被強行遣返啦？咁啊，但係咧呢個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就喺呢啲中國大陸來自中國大陸嘅人咧，去到一個自由民主地方，擁有言論自由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咧就可以咧橫行無忌，同埋講任何嘢都係不負責任，甚至冒犯法律都可以。咁而家咧佢就覺得咧，台灣應該是言論自由的，他發表這些言論呢不構成呢、這個罪行，不應該遣返他、所以現在呢就很好笑的，中國大陸的人呢一方面呢在、微信、抖音上面是很支持他，覺得他很慘、申冤、但是同時間也有很多人呢就說不如你回來吧，不要緊，再不是就帶埋三個仔女回去、中國祖國，那你就皆大歡喜，我不知道這人曲定直。咁所以而家咧呢單嘢咧就好有趣，我覺得啊，娛樂性好豐富。咁啊，正如你所講啦，嗰啲老公唔知去咗邊啦，究竟離咗婚未又唔知啦。同埋咧，依、這個亞亞咧就用咗濾鏡嘅，好多人咧就以為佢都係一個中女啦，其實係大媽級噶啦。所以你睇睇依幅相咧，就依人咧就唔知點解揾到佢冇濾鏡嗰個樣。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啊知道個真面目係點樣。咁所以依單嘢咧。阿陶生，我觉得咧就娱乐性好丰富咯。 嗱，首先呢度有两样啊。第一啊，呢啲咩阿关关啊吓，诶咩月儿弯弯啊呢啲咁嘅中国女子咧，就成日话台湾点解冇言论自由咧？咁啊，佢哋系中国人咧，佢哋不妨问下自己：如果你哋嫁咗个台湾佬，這个台湾佬跟住你啊，你啲咁嘅大陆嘅老婆咧喺中国定居。呢、這個台灣佬夠唔夠膽喺台灣嗰度啊？係鼓吹話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有一日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啊，係插喺天安門廣場咧，敢唔敢啊？係用咁嘅言論同埋做一段短片啊，係放喺大陸嘅抖音度咧，係咪啊？咁如果你話唔敢或者敢，大陸嗰度公安即刻拉人啊！咁呢啲咁嘅中國嘅妻子啊，又會唔會啊？嗰陣時係直斥啊？是中共統治的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呢，是不是？那他們自己來自他們自己住的地方是沒有，但是他們來到台灣呢，他就奉旨就覺得應該享受台灣的民主自由的言論環境，然後呢就發出一些是傷害台灣人感情的還有鼓吹戰爭的言論，是不是？那這個呢就一定是有台灣方面呢是有法律呢，甚至呢是应该及早是考虑恢复返蒋介石时代的戒严法。只是帝戒呢是不够的。这些女人呢是不会怕的。是只会呢继续厚颜无耻呢就在这里呢扮晒嘢。这个第一。第二。现在呢就三个呢就赶走了两个。剩下这个叫亚亚呢就不肯走。啊，即趕走嗰兩個，即係嗰兩個自動離境啦，係嘛？就叫你走，佢自己走啊。佢話佢仲有三個仔女，係咪三個仔女喺台灣？呢、這個好簡單啫。根據 Donald Trump 啊，喺佢上台之後，佢僱用咗嚇嗰個叫做邊境沙皇啊，這個部長啊，這個移民部長係嘛？佢係專責咧喺加州嗰度咧係堵截嗰啲非法入境者。佢曾經喺美國國會有個諮詢，有個聆訊會。个民主党嗰啲左交嘅女议员咧就指斥啊，吓、這個、呢个咧美国 Donald Trump 嘅共和党政府咧系不人道，因为好多咧墨西哥嗰度越境过嚟嗰啲妇女咧带埋细路仔嘅，咁如果咧你将嗰啲咧父母啊 係趕返返去呢，咁嗰啲細路仔留喺度係冇人照顧，所以極不人道，所以佢哋反對。咁當時邊境沙皇就話好簡單啫，咪連啲仔女一齊呀係趕埋走囉。係咪當然呢，父母呢骨肉分離呀，細路仔冇人照顧係好慘。咁點解你一定要假設個細路仔呀係老鳳嘅留喺美國嘅。是一起赶回去墨西哥，一家团聚就不惨了。这个同样的逻辑来的。这个如果有三个细路是留在这个台湾的话，那你不是这三个细路留在台湾，没了阿妈当然不行了。还有正如我问了，老豆又去了哪里呢？是吧，老豆是死了啊，定是被他们被这些这样老婆做潘金莲那样毒杀然后埋尸，这些没有了踪影。细路仔嘅梗系去中国嗰度读书啊，系最叻啦！嗰处咧，而家都有大陆嘅交流团啦，系咪啊？香港啲中小学啊，都翻去啊，嗌去睇下祖国嘅成就啦。台湾读书嘅资源又唔够，视野又唔够狭窄，所以啊，三个仔女连同阿妈一齐啊，系强行驱赶，呢个咧系唯一嘅办法嚟嘅。在这方面呢，绝对没有左交大爱包容的余地，因为这些呢是法律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还有调转来都说了，这台湾人走去大陆是这样以讲两句，我看都不是驱赶那么简单，这些随时是会失踪，又或者呢是会被控告，问回四五年呢，这些是算到相当之客气。所以呢啲中國人咧，佢哋係一個咧同呢個世界完全唔同嘅環境嗰度長大，嗰啲諗嘢咧唔可以講話邏輯嘅。總之你嘅咧就係我嘅，我嘅咧又係我嘅。嗱，呢個咁嘅民族，如果遍佈全世界咧，係用呢啲咁嘅方式去思維諗嘢咧，咁啊唔怪得全世界排華同埋種族歧視咯，係咪啊？咁嗱，而家就係點咧？就好多个吧，就咧经常发表呢啲咧红旗啊，系直播台湾嘅，刻意咧系呼应咧中国嗰方面系冇打统一嘅主张，系嚟到所谓嘅赚粉，赚粉咧即系赚翻大陆啊，系嗰啲所谓嘅 fans， 同埋咧刷流量，佢哋系利用两岸嘅资讯落差，同埋咧系利用台湾嘅民主自由环境，又利用中国嘅民众不清楚台湾嘅实况，喺度直播同埋拍片咧，系严重制造啦，系呢个咧战争，扬言要喺台湾咧系鼓吹战争啊，插满五星旗。咁啊，照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咧呢啲咁嘅言论喺街嗰度咁做，已经咧系觸犯港版國安法，係嘛？咁我係唔係好明嘅？點解台灣仲喺度嘥口水咧？仲喺度爭論嘅？你有咩好可以爭論嘅？係嘛？咁啊，但係咧，移民處就接到好多咧舉報嘅案件啦，係嘛？就話咧，啊國人咧係如果宣傳係武統支持中國侵犯台灣嘅戰爭咧，認同消滅中華民國咧，都係咧相當之反感，政府咧係一定會查辦咁講。咁而家就睇下呢啲咩嘢呢啲咧咩小微胜利啊呢啲咧，系类似嗰啲人啊，系睇下点样样会处，同埋咧要研究点解突然间咧系好似落完雨嗰啲蚯蚓啊系爬晒出嚟咁，到底下一步会发生系啲乜嘢嘅事情喺台湾嗰度咧？呢个咧系非常之值得注意嘅，系咪？ 我觉得咧，够胆讲、够胆做咧，就要认。而家佢拍出嚟嘅即系辩称嘅影片咧，甚至佢否认咧某啲嘅影像咧系佢嚟嘅。啊，佢仲话咧嗰啲账号咧唔系佢，系俾人系诬蔑啦、陷害等等。咁但系大家都有眼共有目共睹噶啦，其实都睇得好清楚啊。因为佢一路咧嗰个论调都好统一嘅，就讲到咧又系嗰啲形容咧。中國咧就係好似阿媽咁樣，嗰啲仔咧就要翻去，咁而且咧就講到咧，其實就算真係爆發呢個戰爭嘅時候咧，台灣係冇得打嘅，美國咧要四個禮拜先嚟到，咁啊到時咧生靈塗炭啊，依樣嗰樣，咁啊不如你就認清個現實咧，就早啲翻阿媽度啦，跟住五星紅旗咧就插滿台灣，咁樣絕對咧就唔係呢個 是分析，这个是直情一个政治的呼吁，甚至呢是发表所谓的武统的言论。那现在他点拗都是没用，其实台湾方面的移民处是没有跟他拗。现在只是有一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左交机构，香港都有的应该。啊，就是说呢就陪他出来呢就开记者会，那就叫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咁啊，可能都系啲有啲大陸嘅背景資金啊，或者嗰啲人員一樣。咁啊，就話咧，希望撤銷個行政處分，避免骨肉分離，對三名子女造成難以恢復嘅重大傷害。咁其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等於話以往啊，香港一樣，好多人就話要用家庭團聚啊嚟香港。咁啊，成日都講到咧，好凄慘咁樣。咁啊，而家祖國咁偉大。而家中國咧係你哋嘅阿媽阿爺，咁你翻去中國大陸大灣區啊，同佢團聚唔得嘅咩？大灣區嘅生活啊，隨時好過香港，無論住嘅食啊。如果唔係啊，點解咁多香港人週末啊假期要湧上大灣區使錢啦、啊？甚至啊翻去住啊，嚟香港翻工啦。咁所以其實證明咗根本翻去大陸工作同埋居住咧，唔係推你去地獄啊嘛。是推你去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嘛。那为什么现在那个阿赖死不走？那其实很多的大陆的KOL 啊，其中有一个啊就说呢，为什么究竟你是真爱国定是假爱国？难道大陆就是你说的深渊吗？啊，请回来啊，应该是开心的事。所以而家连大陆嗰啲网红咧都顶佢唔顺啊，无论曲线好直线好，都叫佢咧快啲翻嚟中国咁啊。 唔止啊，而家最重要咧就系呢个咧协助呢班咁嘅绿配喺度咧企图仲留喺台湾嘅啲所谓嘅民间组织吓，呢啲表面系左交，当然就系左交啦，叫做国际家庭互助协会。但系呢个国际家庭互助协会里边咧有好多咧系国民党分子。同埋咧，立法院裏邊啊，嗰啲國民黨嘅立委，嚇2024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咧，係曾經咧係被指啊，係涉入統戰團體裏邊一名咧高層人叫徐春恩，就咧係抨擊時任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嗱，呢個咧就一定係反民進黨嘅，係咪啊？ 嗯。 咁而家咧，所以呢啲咁嘅左交嘅機構，正如我哋咁多年來啊，係點解話歐洲、英國、美國嗰啲左交咧係維和社會就係、是、啦、往往咧就係你同佢講法律，你同佢講國家安全，佢就同你講緊咧人道同埋大愛包容。你同佢講，喂，佢來自嘅嗰邊對岸嘅大陸啊，係根本唔平等嘅喎，嚇佢哋係冇言論自由喎。咁呢啲咁嘅左交嘅團體咧就話：啊，我哋咧嚇唔可以咧係好似做到大陸咁樣樣，嚇佢衰咧，我哋唔可以咧係沉淪到佢衰，亦佢一樣。否則咧，我哋自己都變咗佢。呢啲咧就係好典型嘅左交嘅論調。咁而家证明啊，呢啲咁嘅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咧，呢啲左交嘅机构啊，喺台湾嘅呢啲就佢喺模仿咧，系英语国家，呢个英国啊、美国啊呢啲咩开口埋口就人道啊、人权系嘛？至大家睇嚟咧，咁嘅危险嘅状况咧，我相信咧，台湾政府啊吓，将呢啲咁嘅乱局啊呢啲咁嘅迹象咧，归纳为咧。是很快就可以在美国 Donald Trump 总统的暗示之下就恢复戒严制度，因为这个呢赖清德已经讲了要恢复军事审判，就是对待呢台湾是军队里面那些共谍的行为，因为呢这些现在是没有军事法庭，所以呢根据现在的法律呢是判得很轻，很轻就没有这个阻吓力。咁台商啊，好多台湾嗰啲以前嗰啲退咗休啊，嗰啲国军将领啊，包括前国防部长行政院长郭伯川啊，呢啲咧退咗休啦，谂住老啦，然后都有嗰只怀乡之情，接受统战咧，就过咗去对面海，即系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嗰度咧，系回乡省亲。喺呢个时候咧，自然会有嗰啲 統治的團體去主動接觸。嗱，呢個咧防不勝防，因為咧台灣人始終都是華人啊，華人咧就有嗰種家庭倫理婆婆媽媽剪不斷理還亂嗰啲感情嚟嘅，咩落葉歸根啊，始終咧全世界都是家鄉最好啊。即世上只有媽媽好啊，知唔知啊？即係呢只以前蕭芳芳細個唱嗰只咧，啊嗰只童兒童歌。世上只有媽媽好咧，就世上永遠只有鄉下好。呢啲咧係中國人啊，包括台灣人在內啊，啊嗰啲心理嘅弱點。呢、這個弱點咧係由中共咧係一早已經係了解的。嗱、啊，咁而家呢啲。啊咩啊啊关关啊呢啲佢一喺尾话有啲仔喺度咧，啊就你骨肉分离啊，不人道啊，咁你点咧？系嘛？系嘛？而家准战争时期啊，边度同你讲得咁多？ 咪仲有一样嘢啊？ 加沙地带嗰个你选咗一个叫哈马斯嘅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嘅音乐会嗰度发动恐怖袭击。咁以色列总理内坦也胡啊，既然你宣战，我就还以战争嘅应对。于是咧喺嗰度咧系轰炸，啊当然咧系杀死咗据说十几二十万加沙嘅平民啦。里边有冇细路仔咧？咁啊，佢系有啦，有又点咧？系咪呢个叫战争啊嘛？战争就系对唔住，真系先聊者战噶嘛？系咪啊？啊呢、這个两粒原子弹，广岛长期啊，又杀咗几多嗰阵时无辜嘅日本儿童咧？三岁五岁有好多去紧小学翻学途中就俾你炸死咗。呢啲细路啊，系咪真系支持军国主义咧？佢可能连乜嘢叫战争都唔知，系咪滥杀无辜咧？当然系啦。所以呢啲亚亚嗰三个仔女算得乜嘢先？系咪啊？ 唔系乜嘢嚟噶？时 候仲喺度咧，咪咪摸摸阿芝阿佐咧。 嗰、那个女咧都系网红嚟噶，佢叫小当归啊。嗰、那个小当归好 hit 噶，扎住孖辫好可爱噶。当时咧，佢阿妈阿雅带佢翻去咧，就拜阿毛泽东啊、毛爷爷啊，去嗰个墓前。咁阿小当归好调皮啦，好得到咧啲网民嘅喜爱啊！咁我就唔明白，其实你可以问一下，或者系真系揾人去问一下小当归，佢系咪好中意中国大陆？其实通常譬如话有啲夫妻离婚啊、分居啊，有阵时个法官啊都会想听一下嗰啲社工啊嘅报告，睇下个细路仔咧系喜欢个去爸爸定妈妈嗰边，同边个关系好啲，或者信任边个多啲噶嘛？咁既然阿讲到台湾系个阿仔女嗰边，中国大陆咧就系阿妈样，咁你当离婚处理啦，而家当离婚啦，咁你咪问下你阿小当归究竟你系咪中意翻去中国大陆同阿毛主席一齐啊？咁样成日可以见到佢个墓碑，咁样你咪翻去佢个故乡里边咧咪住咯？咁定系中意台湾多啲？啊，定係呢個中國大陸多啲，咁你要尊重埋阿小當歸嘅意思啊嘛，咁當然要用翻佢以往佢走去抖音拍嗰啲短片嚟做參考啦。如果佢拍咗咁多條片，狂讚大陸啊，又話中國大陸美好山河啊 ，B B 巴巴啊，毛主席係阿毛爺爺好親切啊，咁你咪送佢一程。俾佢翻中國大陸咯，係咪先？ 呢啲咁嘅牛鬼蛇神，而家咧跳曬出嚟咧，你問我啲細節，我都係懶得了解。總之咧，係成個咁樣嘅藥膜嘅呢個咁嘅藥膜嘅呢個咁嘅情節咧，其實知道就夠啦。大家最重要嘅即係一樣，呢啲所謂嘅六配，你嚟到攞到台灣嘅永久居留證之後，咁咧跟住。你嗰个揸住嗰个中国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十年为期，你喺度咧系磨下磨下咧，就好快嗰本护照咧就会期满噶啦。咁根据啊台湾中华民国嘅法例咧，你咧系一定要你中国嘅即系个六配啊，喺攞到永久居留之后，你想加入中华民国国籍，即系台湾籍咧，你就一。定要翻翻去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度咧，係註銷你喺大陸嗰個永久户籍嘅嚇。就所以呢啲咁嘅六配到底有冇呢個手續係唔知嘅，所以而家呢幾個咧就應該就係冇嘅。所以佢裏邊嗰啲係好撈教，你唔註銷户籍咧，